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全新一周用这样的节奏带去我们工作的热情。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周末去哪玩了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报道吧。 一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 节奏够不够？ 我觉得如果是一段时间当中没有听这首歌曲的话，重新听的话，总会有一种活力重新再满满复原的一种感觉。所以周一早晨听到了一首 Superstar， 我觉得既把你拉入一定的这种回忆杀的节奏当中，又给了你满满的一种正能量的感觉哈。 但是确实到了初秋的这个时节，我们北京真的是天气非常漂亮。问了一下大家周末都去哪玩了，真的是自己找虐啊！看到大家周末玩得这么开心，这么愉快，我跟郭鹏也挺平衡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反正基本就是在家里蹲了一周末呗，对不对哈？ 但今天抬头看看天，觉得美好的天气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周的好心情。 哎，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呢，全市的依然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4到26摄氏度。但周四呢，当天可以达到29摄氏度，所以最低气温呢进一步将下探到13到14摄氏度左右啊。 是的，那么要提醒大家，早晨跟晚上的话，凉意会更浓一些，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而且呢，因为到换季的时候，花粉浓度比较高，所以容易过敏的人群外出要注意防护一些。 对， 就是我平常是不过敏的，但是今年这个换季的时候，也是感觉到自己的嗓子突然出声音的变化，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嗓音很粗？ 对，我觉得今天嗓音好像还挺阳刚的。 阳刚，你居然用这样的词来形容我。好了，郭鹏，你这样的搭档又不能要了。 我觉得就是，而且你刚才说你这个过敏的程度，我忽然发现你过敏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 嗯， 就是随着花粉来不来，你就有过敏不过敏的这样一个特点。 就花粉来不来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现在一旦有这个大量的花粉的话，你基本都会过敏。 当然啦，大家就花粉过敏就是这样过敏的呀，你这种没有过敏的人就体会不了我们的这种痛苦。但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来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 嗯、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已经有芳香怡人过来跟我们说今天签到第五名了、 okay、 他说不到七点就各种点点点进前五不容易啊。来看看今天签到第一名是李阳，第二名李丽，第三名高涛，第四名是多拉娜，第五名芳香怡人、 嗯、来看看第六到第十名的朋友啊，第六名的是熊满满，第七名你与氧气共存亡，第八名静，第九名是宋左人，以及第十名 Walker， 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今天应该看到了一些老朋友继续出现在我们的榜单当中，请其他朋友也需要继续努力了啊。 嗯，今天要跟大家探讨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话题。 嗯， 因为我们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金秋文物艺术品拍卖月最近启动了，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艺术品的世界。 嗯，那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艺术节呢，金秋文化艺术品拍卖月近日启动了。本届呢，这个拍卖月的活动时间是9月到10月，那期间呢，北京市的文物局将组织瀚海、嘉德以及匡石等北京地区的15家拍卖公司开展16场现场的拍卖会，以及50余场网络拍卖的活动啊。 是的，去哪里可以感受得到呢？在北京的海王村、北京古玩城这些拍卖企业啊，都会在活动期间开展，包括像书籍呀、古籍呀、书刊呐、书画呀，还有小件的这种古玩艺术品，还有文玩杂项为主的大众惠民拍卖会，可以去凑凑热闹。 嗯 嗯，那提到收藏呢，感觉好像离我们是很遥远的一个话题，因为毕竟藏品动辄那个价格都是很让人吃惊的。 对， 但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自己的这种小收藏，比如说小的时候的一些连环画啊、 嗯、 舍不得扔掉的一些糖果纸啊等等的。那么你最珍爱的收藏是什么呢？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对，当然呢，今天我们还会有奖品送出，本次的奖品呢是由北京香港国际星娱集团提供的第五届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演唱会的门票2张，传承艺术梦想，引领儿童时尚。9月30号的晚间7点整，百名童星将齐聚工人体育场啊，带领大家领略了一场属于少年儿童的音乐盛宴啊！ 我听出来你很想去了， 为什么？ 念都念不利索。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最珍爱的收藏到底是什么？郭鹏，你最珍爱的收藏是什么？ 我还没什么收藏，碟吧。 CD 是吗？ 对，我大概有一大架子 CD， 然后同时有大概2架的书。 对，这个是很珍爱的，就到哪都要搬、是吗？ 没错啊 ，CD 一般都会随身携带。虽然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好像听 CD 的这种时间会比较少一点，但我觉得毕竟是自己的一段时间的藏品哈、 嗯。嗯，那么今天呢，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最珍爱的收藏是什么？那郭鹏要不要把自己最珍爱的收藏当今天的礼物送给大家 啊？是这样吗？ 我挖了一个坑， 你问我这个 出来， 那你最爱的收藏是什么？ 我最珍爱的收藏就是我每一位特别优秀的搭档。比如说郭鹏啊， 太假了！你看，这就基本就能说明这个静瑜对早秀听众的态度。你 不，我待会儿 要挖点肉出来。 我待会儿告诉大家我最珍爱的收藏是。那么各位的收藏，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还是要送给大家《骄傲少年》演唱会门票2张给各位的。 是的， 各位藏在家中的宝贝，想一想哪些是自己小的时候就觉得很珍爱的东西，一直留存到现在的。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宝贝是什么？ 嗯，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悬。宝贝，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 的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啦，耶哦耶耶耶，哦哦，哇啦啦。 大家的宝贝都是什么呢？现在看到了很多朋友已经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多拉娜跟我们说，小的时候很珍爱啊，就是各种的小东西里面的卡片，比如说像大大泡泡糖，或者说某个品牌的干脆面呐、啊，还有彩迪卷儿。哎呦，这个东西真的是勾起童年回忆了。 而且他说里面有各种卡片，还有小老公小的时候拼装的一些四驱车，他特别珍视。现在还有，你知道当年那个四驱车，它不光是收藏的作用。他真的可以拿去跟别人比赛， 是， 就是各地的少年宫都会有这种四驱车的比赛嘛，大家都还装一些尾翼啊之类的东西，当年拿个第一名和拿个第十五名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嗯，男生会特别喜欢比这些东西啊。 对， 苗苗这个特别可爱，他说七喜可乐每年拿易拉罐这种的，我特别喜欢藏。那你们家哪堆得下呀？我觉得这种东西特别占地方。 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就是还真的碰到一个会收藏易拉罐的人，就是他会专门把那个特好的那种包装的这种最近那种铁罐 瓶子是吗？ 瓶子，然后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弄吗？他会拿针管把里面的汁儿吸出来，然后只要瓶子。 那为什么不直接喝了呢？ 喝了以后它就没有不完整了呀。 不，大家的收藏哈，果真还都是蛮有品味和特点的选择。那么各位可以继续把你最珍爱的收藏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静瑜， 嗯， 听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奖学金也拿了不少，就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吗？ 有啊，感情方面。 哦，那发生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发生。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 七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做了一个梦，梦见了 Alan Walker， 结果你今天第一首英文单曲放的就是 Alan Walker Dark Side 哈。 哎呦，咱们两个这么有默契呢，好了，这个搭档暂时先不换了啊。 就这样就拿回来了。 来看看你的这些珍稀的收藏 CD， 毕竟还是要作为奖品送给我们今天的朋友们。 好吧。 今天的奖品啊是要送给大家的《骄傲的少年》演唱会的门票两张。那么各位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啊。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人答案以后，我觉得呢，我真的超级羡慕他们。比如说张锁啊， 张虚， 他说我最近的收藏的是全套的《七龙珠》漫画，而且是海南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太厉害了吧！你知道这如果你小时候在我们旁边，你们家绝对是挖矿的，真的。 他说现在已经留给自己的女儿了，要等她长大了以后看，那就不知道就是女儿还能不能够就识别出来，觉得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珍贵啊？ 嗯， 或者在爸爸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分量很重的收藏。 他一看爸爸送了一大套，那应该还蛮喜欢看的，对吧？ 多 拉 娜 的这个答案是 要把月月鸟小哥哥送出来。你想要收藏月月鸟小哥哥吗？那家一定要足够大才可以啊。 需要大概240平米左右吧。 一斤占一平米是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把我金数都收出来了。 我心说，从小的自己就喜欢收集邮票，那会儿大家都是寄信，那么看到漂亮的邮票就收藏起来。我还记得看到哪个朋友，就是哪个同学收到了信件，就说能把邮票给我吗？特别小心的把邮票从他的信封上撕下来，还怕弄坏。 是集邮当时是特别多的一种选择，但是呢，看见了漂亮的邮票就收藏起来的人呢，不止你一个。后来长大之后呢，就收藏全国各地的明信片。先开始呢是自己出门寄回来，再后来呢就是让朋友来帮忙寄。全国各地的世界的这明信片上百张呢，都能看到非常美丽的风景啊。 对，那么他说他自己的儿子呢，小时候喜欢玩扑克牌，所以攒各种各样的扑克牌，就妈妈来攒邮票，女儿来攒扑克牌，这也都是他们母女俩母子俩哈最珍爱的收藏。 我是一勺定乾坤，这个答案特别欠打。 你妻子现在没有在听吗？ 他说我的收藏是我写给初恋的情书，平时呢时不时还拿出来翻看一下，不过他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哈。 补的这一句很经典啊。但是她成了我老婆的闺蜜，这个算不算收藏啊？ 但是你老婆再不介意这件事，你时不时拿出来翻看一下。 时不时这个事情，老婆应该不知道吧？ 对啊。 我们刚刚已经把一勺定乾坤的名字说出去了啊。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对。 各位最珍爱的收藏是什么？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电影《李长的姑妈》呢，将在9月30号上映。那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开心麻花》的同名爆笑舞台剧。电影呢，原舞台剧的导演吴玉汉来指导，黄才伦以及艾伦、宋阳、卢靖姗等领衔主演啊。 那他们是请到了大热的《创造101》当中的王菊， 陶渊明 来出场为理查的姑妈演唱的主题曲，并且还拍摄了 MV。 对， 那王菊在当中呢有两个形象，就一个是穷小子菊，一个是富姑妈菊，一人分饰两角来出演。 对，那当然的 MV 呢也是传达出了一些幸福的真谛，快乐无价，快乐的人才是真正的富人。所以呢，王菊这一次过来加入到的这个阵容当中，我觉得会让大家觉得看点多多的一种感觉了哈。 你看看这个火箭少女101哈，之前是跟西红柿首富来合作推出了一首大热的 卡路里。 那这次呢，他们又找到了王菊，也是旗下的电影理查的姑妈哈。能不能塑造又一个爆款呢？我们来听听这首哎呀姑妈。 姑妈妈妈妈姑妈妈姑妈妈姑妈来了， 钱包空空还剩下2块，期盼姑妈能快点到来，亲戚很多你是我最爱，让我忍不住想要表啊啊啊白。 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生气，哎呀姑妈我绝不 快乐对谁都免费。哎呀 是一个钱柜，而我是快乐的守卫，给你印章并且免税，我们一起不笑不归。 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生气。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生气。 哎呀姑妈， 听到这样的话姑妈应该不会开心吧，我是上天赐的提款机，你当我是什么，我可是你的亲姑妈啊。 对，而且呢菊姐呢，你听这首歌曲就知道，嗯，觉得她的这个自信心真的超级爆棚哈，然后这个业务能力还是可还行哈， 表现力还是很不错的嘛。 是， 当然了，现在这个开心麻花的电影都有不同的路数了哈，你会发现说，哎，一部电影加上开心麻花的王牌演员，再配上一些当下热点和小流量的一些明星等等的，那塑造出来的爆款，不知道这个李昌的姑妈能否可以重演《西红柿首富》当中的一些成功的秘诀。 对，刚才呢听到的是王菊最近的这一条消息啊。那最近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好像找回初心的一位歌手炎亚纶最近是重返乐坛的消息，发行了陪伴系的情歌 EP《最想去的地方》。而时隔半年之后呢，他所属的华研国际也是宣布他的全新 EP《亲爱的怪物》9月28号是正式发行了啊。 嗯，想想当时飞轮海的四肢现在还持续的在音乐道路上不断前行的，也就只有炎亚纶了。 嗯， 那之前的这个最想去的地方呢，歌迷们也是基本上承包了大部分的这种购买量。 对， 那这次的亲爱的怪物呢，他会将心中真诚而私密的想法和感受来音乐化，来通过音乐跟大家交通和沟流。 嗯，当然呢我觉得炎亚纶的歌曲呢，当年如果你是非常关注飞轮海的话，你应该会有感觉，就是炎亚纶呢永远是那个最爱笑的那一位，是不是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这首陪伴系的情歌《最想去的地方》，因为新的全新EP要在9月28号才正式发布，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关注的。 嗯， 爱温暖了零下的渡轮，一条围巾连起两个人，也不冷，让我不再只是一个人，我住的不只是你的手，是今生最浪漫的选择，整个世界只剩下心跳声，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你的明天是深爱你的我最想去的地方，白色雪花落下，像天空

焦圈是一种古老的食品，制作比较麻烦，因为劳效太低，一般的小吃店都不愿意制作，所以经常一段时间就会断档。就连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古部》当中也有记载，人少言，千索牛辇乘环川之行，油煎食之。焦圈可以储存十天半个月，质量都不变，依然香脆如初，酥脆不皮，所以也是千百年来人们都非常喜爱的食品。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何勇的这首《钟鼓楼》。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说着睡觉的三长两短，他们正在 欢。 北京时间的7:38，这里是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听到了音乐早餐当中为大家奉上出的是老北京小吃十三绝当中的焦圈， 我已经听到了， 但是我今天早上的鸡腿肯定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把就是交流和沟通说成了交通和沟流。 但是我们的听众特别有意思啊，听到了你这句话以后，大概有那么几百位听众都一下涌了进来啊。 对对对，就是我平常好的时候大家都不记得，我说错话的时候大家都来举报了。是的，静瑜的鸡腿没了，但静瑜打算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吃一吃豆汁和焦圈，感受一下老北京的风味。 对，今天的这个风味呢非常好，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讨论当中。我最爱的收藏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票要送出啊。 是的，要送给大家的是《骄傲的少年》演唱会的门票2张。看到信儿的这个答案，我觉得真的是太戳心了。 嗯，怎么说？ 他说他收藏的是我们974当年974音乐周刊的创刊期。 天哪！ 就第一期的那个。 对，他说那会儿04年我才15岁，现在29岁了，太恐怖了，就是这么多年就那么匆匆的就过去了，对不对啊？ 对，那个创刊期我都没有，但我真的是见过，就在那个台史馆当中见过啊。 嗯。 那现在这个974音乐周刊居然你还一定留着，那记得搬家的时候千万不要扔，因为我看到刚刚其实有朋友说就觉得搬家才是所有收藏的杀手，因为其实大家都从小到大攒过很多的东西，但是到搬家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需要断舍离了，实在是带不走了。 嗯，人三岁呢说，这个 人三岁是吗？找的是哪啊？上班。 人三岁呢说，当然是上班的时候啊。 嗯，当时收藏了很多就是小孩子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啊，还有像《红楼梦》的连环画等等等等的。 是的啊，陆肯的说，我觉得一般的收藏而言，搬家是最大的杀手，尤其呢是以搬家服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小的时候呢，确实收藏了很多，搬了几次家以后呢，大多数呢没有，就剩下了一套老的三国小儿书了。所以呢，还有一套这个海鸥的相机，哇，还有海鸥相机， 对， 那就这确实是特别特别老的收藏了哈。 对，但当时真的是还挺贵的，而且就是你家里有一个，大家还都是挺羡慕的。 对， 我看到蘑菇超人的这个答案真的是还挺精彩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收藏。她说她老公喜欢收藏各种各样的转笔刀，到现在保存的都特别好，大概有几百种的转笔刀吧。 几百种转笔刀？ 哎，对，你们老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就是收藏馆啊，专门把你们的这些收藏展出一下，我觉得应该也会有挺多人都喜欢去看的。 是的，各位呢，请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安艺秀的花园当中，同时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好了。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今年暑期档的电视剧的最大动向是流量剧嘛，大 IP 剧，但是呢最近互调的作品又增添了一部，它的名字叫做天盛长歌啊。 其实也不怪就是陈坤跟这个，就我觉得他们对陈坤跟倪妮两个人其实演的还是不错的，但正好前碰上了延禧攻略，然后后碰上了如懿传，所以这部电视剧真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流量真的是很堪忧， 是， 所以呢他们就是应该要被删减提前撤档了。 而且呢他们的索福瑞的收视率数据呢一直徘徊在0.5左右，这个数字真的是令湖南卫视非常不满。最关键的是本来原定要播出70集嘛，现在只要播出56集就准备撤档了，所以呢看来马上准备接档的这部戏要承担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了哈。 对，那也是因为东方卫视马上要同期播出陈伟霆和马思纯领衔主演的《橙红年代》，有另外一部非常能打的对手出现的时候，那这个《天盛长歌》就只能提前互调匆匆下档了。 是的， 那《天盛长歌》呢其实除了给我们提供了倪妮和陈坤的一些表演之外，还有非常好听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如昨》，就来自刘惜君。 昨日被风卷碎，叶落纷飞，只为你那一眼，至今锁眉。任时光堆叠，年少却落尽了多少秋水，踏遍了云和月，为爱迂回不变。初心的玫瑰， 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广汽本田冠道达人挑战赛北京站9月21日澎湃开跑，参赛赢取 iPhone X 手机，现在购车即享最高36期零利率，更有机会赢取美国 CES 尖端技术体验之旅。登录官网报名或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轰的。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秋天果然是收获的季节啊！ 怎么说？ 你不知道吗？上汽大众大丰收啊！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全新途观 L 1.4T 和全新途观 L 拓界版都要上市了，一次让你满载而归。 真的？那还等什么？一起去上汽大众看新车啊！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4。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今天见识了大家丰富的收藏啊，那各位有收藏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刚刚有看到收藏卷笔刀的，那这边还有收藏烟盒的、橡皮的，各种各样的。 不是收藏卷笔刀、烟盒无所谓，关键收藏几百个，我就觉得我很佩服你了哈。 嗯，现在还能一直存着的。那其实是最近我们第6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有这个金秋文物艺术品的拍卖月活动。 嗯， 那么除了这个拍卖活动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和音乐有关的拍卖活动。如果你是 Beatles 的歌迷的话，你一定会非常关注了。 对，那英国知名的摇滚乐队 Beatles 的主音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呢，使用过一把吉他，最近是拍出了约合312万人民币的高价。Harrison 1963年的夏季常用的这把吉他呢，常去送去修理，所以呢，从乐器修理店呢借来的这把澳大利亚产的 Metal Master Sound MS500 的吉他，所以他自己相当喜欢这把吉他，带着他连续去参加了很多场的演出啊。 对，包括如果你是 Beatles 的铁杆歌迷的话，当年8月3号，他们在利物浦的洞穴俱乐部举办了一个乐队告别演出， 嗯， 当时用的就是这把吉他，所以现在拍了差不多约合人民币312万的高价啊， 太厉害了、啊！ 想想花了300多万买一个吉他来收藏。 但是如果放到家里跟别人说这是 Beatles 的吉他，我想应该会让这个整个的环境都会蓬荜生辉不少吧。 对，那因为哈里森01年的时候已经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了，享年58岁。那么他这个遗物也是留给了能够珍惜的朋友，时不时的拿在手里把玩一下，怀念一下 Beatles 的那些经典的歌曲。 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Beatles 这首非常经典的 Hey Jude， 虽然这也曾经翻唱过一个版本啊。 嗯，所以到高潮部分，各位可以摇起车窗，跟着一起唱喽。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Found her, now go and get her. 男女的音高还真的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跟燕姿版本的这个后面的跟着唱没问题、嗯、但现在以我今天的这个嗓音状态跟 Beatles 的应该直接会破音吧。 但是我跟 Beatles 我忽然发现他们真的超爱玩、哎、哇哇我刚才那个 对对对对，就两个人可以一起玩， 对对对，那那那那段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非常高的一种互动性的感觉啊。 喜欢 Beatles 的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呢他的主音吉他手的一把吉他最近是拍卖出了高价哈、啊、 是的， 所以收藏有的时候真的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财富、 嗯、 那么今天也是来问问大家，各位有一些什么奇怪的收藏呢，都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嗯、吕梦飞跟我们说，我老公收藏了好多乔丹的鞋子，两床底装的全都是，说要回头留给我儿子，我在想万一我生女儿怎么办啊， 而且儿子万一的鞋码跟你不一样怎么办呢，但是我想他是要把这个收藏品来留给儿子了，应该不是让他穿在身上打球了哈。 嗯， 蛮牛的时候我想了半个小时我这一生到底收藏了什么，然后最后呢我发现我收藏了记忆，对小玉的记忆啊， 针对一个人的记忆啊。还有工业叶敏跟我们说，我喜欢收藏各种各样的门票，2013年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都在收藏、嗯、还有包括像全国的旅游景点的门票也有很多， 是的， 其实我刚刚一直埋着的这个梗他帮我破了、嗯、就是我喜欢的收藏、 嗯、 我喜欢藏票根， 票根， 对，就比如说去公园的这个票根，然后看剧、嗯、看电影的这个票根，因为你留着这个票根你会想起来、 哦、 哎，当时哪一天跟谁一起去看了什么， 对， 所以就是时不时的翻翻票根也能够勾起很多回忆。 所以2008年十二月那场电影到底跟谁看的， 郭鹏你忘了吗，去年的时候你拒绝了我所以我随便找了个人看的。 好吧好吧， 一头的汗、啊、 下次把票根拍张照片给我们展示一下也是不错的一次、啊、 刚刚给大家提到了今年的暑期档电视剧市场的这个天盛长歌呢是匆匆的删减提前撤档了、 哎、 因为呢马上要正面对刚东方卫视的陈伟霆和马思纯主演的成红年代了， 对，今天晚上开始呢这部戏就将在东方卫视黄金档来开播了，而且呢这一部现实体主义题材的这个作品呢是以缉毒案件为背景，剧中陈伟霆所饰演的刘子光呢是命途多舛，8年前呢面对父亲的惨死心怀伤痛的他离家出走一人远赴他乡打拼啊，但是呢8年之后重回故乡的时候他竟然失忆了，哇，这个我觉得题材感觉特别狗血的感觉， 哎呀，失忆又重出江湖了、嗯、但是这个时候就预示到了马思纯啊，两个人就有了一些纠葛，命运互相羁绊啊。 嗯， 成红年代今天晚上在东方卫视黄金档开播，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剧中的男主角陈伟霆之前的打着歌曲 Love You Too。

洗澡。 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健身之后如何去管住你的嘴呢？在健身房挥汗如雨之后，你的身体消耗了大量的热量，脱去来补充一些能量，然而这并不代表你可以肆意的乱吃。为了保证此前健身的效果，健身后的控制饮食特别特别重要。以下呢是四类富含脂肪糖类的食品，一定要小心杜绝啊。第一类呢是未经过处理的蔬菜直接生食，健身以后没有经过处理的番茄等蔬菜，因为不足以补充能量而不宜生食。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添加一点酸奶或者酱料制成沙拉之后食用，以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第二种呢就是西式快餐了，汉堡、披萨等这样的一些西式快餐，尽管可以迅速饱腹，但这类食物当中的脂肪会难以消化，会让你的健身努力付诸东流。另外一类呢就是烤串、烤肉了啊，由于油脂过多呢是不易消化的，因此呢会有严重的妨碍运动后的代谢。最后一类就是甜食点心，虽然呢健身之后需要碳水化合物的补充肌肉的燃料，但是甜食点心当中的糖分太多了，当然你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黑巧克力来补充能量。但夏天应该在锻炼之后吃什么东西，我们也会慢慢的跟你来说。如果你希望有一顿非常活力的早餐的话，你可以去继续关注和锁定音乐早餐这档节目，让静玉来告诉你。好了，我们在食物当中就不需要做这么多选择题了，来听听音乐，来自于莫文蔚的选择题。 火红喧哗的深夜，在对街等待，你却用一座房间深锁住了身体，爱这东西迷惑你，想选择题，疲惫的想休息，规则在打乱你心里的头绪，在抬头看着你，答案不在哪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我负了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失去后该怎样抵挡，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微笑的力量。好多无聊的选择在对面等待，导致错误的结果，没人说对不起，爱偶尔会淘气的想选择题，走过来扰乱你，调皮的撩拨你心底的情绪，再抬头看着你，答案就在哪里， 你选择的光。 Meantime。 哎呀，到底是吃早餐呢还是去做运动呢？这道选择题我真的是很难选哈。 但是你今天也交给我一个很难的任务，因为你说让我帮大家平衡健康饮食，可是这两天你们焦圈啊卤煮啊，我觉得老北京的咱们小吃十三绝这些东西都不太适合减肥吧。 就咱们俩的这种本来初衷呢是你让大家吃点健康的早餐，我呢让大家去好好跑步，结果今天呢我们俩最后说的是我说哪些东西不能吃，然后你推出了焦圈特别隆重的这种一种北京的小吃哈。 但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嘛，就是你偶尔的时候也要放纵一些，比如说吃完火锅之后虽然说第二天可能会闹肚子啊，但下次见到火锅你还是会觉得说我要去吃。 所以你准备还要吃几顿火锅这个 啊？不行了，我觉得初秋时节比较容易上火啊，特别最近时间花粉过敏，也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健康防护。 哎， 今天咱音乐秀跟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有什么有趣的收藏，你最珍爱的收藏是什么，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喵啊的这个老公是很多男生都会有的一个收藏，就是喜欢收藏变形金刚，还有人真的是集了满满一柜子的高达，我记得之前还有听众跟我们拍过。 是他说呢他买的这个一开始的变形金刚的级别还比较低，所以他还能变一变，后来买的越来越高级，他说他只能看了 就不许摸。 对，自打我怀孕开始他就把他的宝贝儿都打包收起来，怕宝宝牌坏了。 对，因为小孩不知道啊，可能拿着直接哎一拽变形金刚可能一只胳膊或者一个腿就没有了。 老公真有意思啊。 是，那还有雅玲玲跟我们说，我收藏了从北京到老家各地的火车票，就有满满的归属感。已经十年了，我的纪念盒里面全部都放满了， 而且能看到自己从北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火车票如果贴一张其实还好，但是如果贴一墙的话，真的还挺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特别的感觉的哈。 对，想象这些年哈，我两地奔波追求梦想，也回家去看看家人的这些感受。那么张伟跟我们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他说七年前老公追我的时候知道我喜欢收集，就是麦当劳跟肯德基有一些送的这种小礼物啊，比如小机器猫啊小黄人啊等等，所以他买了20多份麦当劳的套餐，还有专门是跟小朋友去换的，攒齐了一套12生肖的机器猫送给我。 厉害啊，12生肖的机器猫。他说婆婆呢是另外一个收藏杀手，搬家的时候偷偷拿走散给了集中众多的孩子，其中还有其中要是亲妈还有要回来的可能，要是婆婆就真没法说了啊。 对，就当时的这个12生肖的机器猫哈、直接被婆婆拿去送给了很多的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珍视的这个收藏在别人眼中就哎呀太占地方了、扔掉吧。比如我爸跟我妈就很喜欢扔，我爸跟我妈，不然待会儿我这个沟通跟交流又要被扣鸡腿了啊。我爸跟我妈很喜欢扔我各种各样藏的东西。 是吗？ 就我小的时候攒的好多的好玩的贴画，还有我娃好那个小的那个娃娃，全都给我扔掉了。 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要攒票根了，因为攒票根这个事儿，你爸你妈不敢随便扔，你说准备要报销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张惠妹最近的一些新的动向了。 Okay. 张惠妹和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合作了一首歌曲， 这算是我非常在我的收藏 CD 当中名列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位歌手啊。他们的合作的经典曲目呢叫做 If Only， 这首歌曲呢将收录在波切利10月26号所发行的新专辑 SISI 当中。这不但是波切利的第16张录音室的专辑，也是他14年来首次录制的全新专辑作品啊。 就虽然阿妹的这个声音很能打，但是碰到了安德烈波切利老师，两个人的这个合作还真的是挺有听头的。 是 因为安德烈波切利他是非常经典的这种就是 醇厚男嗓， 对对对，那配合起来阿妹的这个声音，而且两个人是中英文的对唱。 中英文对唱， 对，我们来听听看 If Only。 Vicino a me, qua giù, qua giù. Vedrai, vedrai, vedrai. Tu vali sì per me qualcosa più dell'oro, qualcosa come un'alba che io aspetto.If only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back to the day we said goodbye. Maybe your heart would still be mine, my love, if only. 既然爱让你找到真切

国这个词感觉像一个中文电视剧啊，但是回国呢其实是一部心理的惊悚剧。罗伯茨呢在其中是扮演着社会工作者海蒂，就职于一家政府的保密机构，帮助从战场回国的老兵是重新融入社会啊。 嗯，这个题材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嗯， 那这部剧呢前四集会在这次的多伦多电影节上首播，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关注的话，全剧将会在11月2号在整个的亚马逊网站上去上档。 嗯， 那根据朱莉亚·罗伯茨这个表现呢，大家其实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一次回国主打的一个氛围和感受了。 是的， 那这一次也是他首次主演电视剧，因为之前的时候基本上也都是在大荧幕上来表现，很少来到小荧幕上的。特别是刚刚你提到这首《风月俏佳人》， 对，《风月俏佳人》当时我觉得算是开创了这个类型片的一个先兆。关键是，你知道 Julia Roberts 有一个特点，就是她既高大又美丽，同时还兼具一点小性感。 高大 啊，她是 哪个女生会被你喜欢形容成高大呀？ 看了之后你就知道，这种高大不是一般的高大，是一种特别性感 的高大。还能比你还高大吗？ 而且关键是那虽然我们翻译成《风月俏佳人》，那实际上这部影片的名字就叫 Pretty Woman。 是，那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主题曲，大家听到前奏应该已经会能想到它的第一句精彩的 噔噔噔噔噔。我跟你说我真的会唱这首歌曲， 但我不想让你唱。 所以在这个呼市版的阴天之外，你能不能让我唱一下这首歌曲好吗？ 呼市版的 Pretty Woman 吗？ 并不想当呼市版的 Looking down the street， 还让他唱吗？ 好了，我关话筒了。 OK。 The kind I like to meetI don't believe you, you're not the truth. No one could look as good as you. Mercy. Pretty woman, won't you pardon me, pretty woman? I couldn't help but see, pretty woman. 郭鹏说他有一架子的 CD， 那当中有没有这首歌呢？ 有，我跟你说这首歌曲为什么当时会出现在我的歌单当中，就是因为我们的启蒙其实是一张欧美经典音乐合集。 嗯， 这首歌曲是一定在那张大合集当中的， 就大合集当中会有 Pretty Woman。 没错， 你刚刚争取了半天想要唱一下，一扫你忽视把冤天的这个给大家留下的印象，能唱了一句哑调吗？ 你的后鼻能再重点吗？ 有了听哎，用忽视话怎么唱 Pretty Woman 啊？ 应该就是啊，你就那应该就是 Pretty Woman 吗？哎，我干嘛要配合你唱这种？完了！我英语达人的感觉完全让你给破坏了哈啊！ 一首 Pretty Woman， 这也是电影《风月俏佳人》的主题曲。 Yeah. 那么《风月俏佳人》的女主角呢，茱莉亚·罗伯茨最近也是主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做 《回国》， 是在11月2号亚马逊网站开播，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是的。 那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那么想要问问大家最珍视的一些收藏是什么？ 嗯， 王继谦跟我们说，当然是《水浒卡》《三国卡》呀，我同龄的好多小伙伴都收藏过，是大家都收藏过，可是一直留到现在的，我觉得应该就只有你了吧。 而且如果当时能够集齐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天赋异禀，因为好多卡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集齐的啊。其中有些关键的卡片其实都只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哈。 对，还有一些呢是完全出于对于偶像的爱，比如说春丽说，我收集了李宇春的报刊杂志演唱会门票，跟我们拍过来了一整

这种演奏的一种形式。有了这样的一个交响乐的一个基础，再来演奏四重奏，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组合。 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节目主持人常小航，这次从欧美音乐 DJ 跨界为古典音乐节目主持人。 那其实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其实很多的流行乐手们，甚至如今我们能看到一些个全球的百大 DJ 们，他们甚至在电子音乐当中还加入了一些当时在交响音乐中的小采样。未来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发现一些古典音乐之美，还有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音乐的融合。 本周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还将有精彩活动。本月22号下午2点，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广播大厦举办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感动主题讲座。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3场活动。这次音乐沙龙将由音乐广播的老朋友著名音乐评论家陈立老师主讲，他将为大家带来很多经典音乐中最精彩的演奏版本。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京承收费站以及来广营大桥到望河桥进京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10点悉尼，14点普鲁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hey, hey,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爱上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有你的双手和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对感情全部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ut you'll 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want your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我的眼里都 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全部都是你开启了8:38早安音乐秀正在欢乐您的上班路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 morning 我是郭鹏、 全部都是你啊这是大火的抖音神曲在这个夏天承包了很多人的这个单曲循环的歌单、那么在这个夏天呢其实今年的暑期档也还是挺能打的 对 截止到8月31号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70亿超过了去年的163.5亿创下了暑期档的票房历史记录 但是啊纵观整个的暑期档改档与撤档的影片数量仍然是高居不下与其当时咱俩在聊那部片子的时候说还有这种操作上映已经3天了然后又下映啊 对要撤档 从来没见过、 要改档啊 对啊 今年暑期档呢一共有91部电影大家可能觉得哎今年暑期档有好多我能数得上名儿的、特别是之前我们还互动问过大家暑期档哪一部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对 但其中呢比如说91部当中国产影片是76部、可是能够实现盈利的总体不超过15% 哇所以呢投资电影仍然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买卖啊虽然呢有的时候能够获得高回报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吃折戟沉沙了啊所以呢看来投资电影的人除了理想以外呢还需要一点点的经济头脑才可以做到啊 对那今年在暑期档的时候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就是开心麻花的西红柿首富了 对 那他们的下一部理查的姑妈9月30号也马上要上映了刚刚我们也听到了王菊为这次理查的姑妈唱的这个宣传曲哈哎呀姑妈 对 那也是想要再走一走之前西红柿首富的这个路数 但是相对来说我现在更想跟火箭少女团一起燃烧我的卡路里 所以中间那个杨超越的那句你要一起吗 我又要说话 不是话可以吗 不要老又给我这种梗好吗燃烧我的卡路里 来来来中间那一句哈大家跟我们一起咯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一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看看 准备好了吗各位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的甜，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大家现在呢没有机会听到靖宇版的一个陕西话的这个燃烧我的卡路里， 谁说没有燃烧我的卡路里为什么要把节目做得这么土？ 土还是你土一些，今天因为这个话确实在呼市话当中不是很典型了哈。 那比如怎么说嘞？ 燃烧我的卡路里，我其实真的不会说这句话啊，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这句话哈。 来自火箭少女101、卡路里，也是今年暑期档的爆款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的一首插曲。 OK 了，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日本歌手安室奈美惠，因为她最近突然哈，就在她昨天刚刚结束的40岁生日会上宣布自己要退出演艺界了。 是的，15号晚间呢，她在家乡冲绳举办了隐退前的最后一场演唱会，是宣告正式退休。众多粉丝是表示不舍呀，而且呢是有4846位歌迷共集资超过了1500万日元，大概是92万人民币。在16号的朝日新闻当中呢，是单刊登了4面的广告，表达对他的这种感谢之情哈。 他92年出道的，想想啊，已经在娱乐圈待了25年了，也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女歌手演员。提到安室奈美惠的名字，那么大家就会知道说，哦，她是日本的一个标志了。那么现在在自己40岁的生日会上，决定接下来要退出演艺圈，追寻自己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也祝福她，也感谢她这些年带给我们的好音乐，还有好的作品。 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安室奈美惠带来的《What I Did for Love》。 To come, won't try again. Guess it's true what you say. I'm always late. Say you need a little space, that I'm in your way. It's hard, but I remember every star. And What I Did For Love， 这是来自于安室奈美惠的一首歌曲，而且听起来说实话不是传统让我们典型意义上的日本歌曲，对吗？ 因为这首歌曲是 David Guetta 给他混音的版本啊， 而且唱的基本都是英文的感觉了哈。 嗯，那像老牌的歌星呢，他们给我们留下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海报啊、贴纸啊、CD 啊、磁带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但现在数字化了以后，你会发现你还挺少留下一些偶像的东西的。 嗯， 飞跟我们说，我收藏了《当代歌坛》《青春之星》这一类的杂志。 当代歌坛真超拉回忆啊！ 对，那今天其实是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最珍爱的收藏是什么。 嗯， 他说自己从初中到高中每个月都买，那个时候有这个杂志很受同学羡慕的，同学都说还借给我看看好不好，都要排序的。 我忽然想起了我当年看的杂志， 嗯， 飞碟探索， 难道不是知音和故事会吗？ 知音和故事会你觉得是我这种人应该看的吗？ 那我不知道了， 我最喜欢看的是体坛以及飞碟探索之类的东西了哈。嗯， 其实跟我们说我大概收藏过100多支的圆珠笔， 嗯， 因为我去文具店逛，如果看到新的样式我就会买，还有一些同学用完不要的，我觉得样式很新颖，我就都要过来了。 嗯， 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哎呀，这个时候就要说到这个收藏杀手，就是搬家啊。 对， 后来搬家的时候箱子丢了，所以这100多支的收藏的圆珠笔也就都没有了。 所以你看啊，这个大家很多人呢在收藏的时候呢都喜欢放在一个箱子里，然后搬家的时候呢往往会遗漏的就是那个箱子哈。 还有像冰雪百合说自己喜欢收藏漂亮的笔记本，嗯，还有笔，现在还留着20年前收藏的漂亮的本子，留着给我儿子上学的时候写笔记吧。 你们怎么都这个想法？ 哎，我发现大家收藏都想留给儿子， 留着给我孩子穿，留着给我孩子用哈， 留着给我孩子，孩子还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吗？这毕竟是你最珍爱的收藏。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当看到你的这些收藏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自己的父母身上的另外非常童趣的一面哈。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萧敬腾，就叫做收藏。 你人生当中最珍爱的收藏，今天有看到大家小的时候结的各种各样的卡片啊、 嗯、 包括像笔啊、橡皮啊、本子啊、卷笔刀啊等等的，其实也都是一段时间的回忆了。 是的，而且呢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回忆呢在收藏当中能够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果是小的时候的一些喜欢的东西呢，你会发现都充满了当时时代的特点。但如果长大之后再喜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之前呢看到过一些朋友喜欢收集一些藏品、纽扣之类的一些东西哈、啊、或者是有一些军用品，你就会发现哦，这可能会更加充满了一些青春的气息。 对，那今天看到所有的收藏当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杏儿的这个答案啊、 嗯、 收藏了我们创刊期的我们音乐广播的音乐周刊。 是， 那也非常的感谢你今天就把奖品，这是由香港国际星娱乐集团提供的第五届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的演唱会门票两张来送给你。 是， 传承艺术梦想，引领儿童时尚。9月30号晚上7点整，有百名儿童齐聚工人体育馆， 带您领略一场属于少年儿童的音乐盛宴，听起来就非常有意思啊！ 是，也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互动，来分享了一下你最珍爱的这些收藏。 嗯、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本周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的，基本上还是在24到26度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但是周四当天可以来到29度。最低气温呢进一步下探到13到14度，早上和晚上呢这个秋意会更浓一点，所以呢请大家来适当的增添衣物了哈。 这两天花粉浓度依旧比较偏高一些，所以容易过敏的人群外出要注意防护。如果有奇妙能力的话，我希望可以防止过敏。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粒，《奇妙能力歌》，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儿见。 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为 妈妈，什么是中秋节呀？ 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时间很长，相聚很短，珍惜每一个团聚的日子。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9月22日至24日，快来8大领奥莱过中秋吧！当日消费满999元，返100元电子礼金，还能免费吃月饼，拍摄全家福，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敢不敢再燃一点？凯迪拉克 XT4 风尚与运动双外观设计，闪耀你的年轻个性。全新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实现4缸高性能、4缸经济、2缸超经济3种模式，点燃你对速度的渴望。更有创新移动互联体验 Q， 多达5种智能交互方式任你选。新豪华运动 SUV 凯迪拉克 XT4 全新上市，此刻正当然，详询4008201902。Cadillac。 领克02以都市对立美学设计，越级加成产品实力，为你带来独特的驾驶体验。高能轿跑 SUV 能量加成潮流登场，敬请垂询4006010101和领克商城及当地经销商。 爸爸妈妈，南昌好玩吗？采茶戏好听吗？棒棒糖好喝吗？ 好，真好。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孝敬父母是中华传统美德，带上爸妈来一场有滋味的旅行吧。 北京人，南昌请你吃早餐了。21日至25日8点，在汤本味5家餐厅可免费领取南昌瓦罐汤和拌粉，每人一份，发完即止。一汤一粉一座城，有滋有味有南昌。 玉纯粹才美人，